阿弥陀佛。请翻到课本的第20页。第14行。又为自身令当来世烦恼障断，所知障断，于菩萨圣闻思为先，去圣意要，去圣意要为先，入修行相，入修行相为先，修果成满，是名修习。这个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呢，他大概解释的时候呢，分成两个，一个是略标，一个是广辩。那么广辩的时候呢，第一科是智行门。智行门呢分成3科，第一科真实意相，跟第二科镜相应会已经讲过了。那么现在在讲这个第三科呢，修行正行。那修行正行呢分成3科，第一科标，第二科解释。标讲过了，正在讲这个解释修行正行这一部分。那么解释呢分成2个大科，第一个大科摄受善法，第二个大科呢饶益有情。那么摄受善法呢现在正在讲这一科。那这一科呢摄受善法呢又分成6科，第一科是施所摄，第二科是戒所摄，第三科是人所摄，第四科呢情所摄，第5科这个定所摄，都已经讲过了。那么现在刚刚念的这一句文呢是慧所摄。那么慧所摄呢，这个论文是又信狭慧成极真智，为极真智常勤修学，为自当来波涅盘故修习大圣。那么前面又信狭慧成极真智，为极真智常勤修学，这一句呢上一次已经讲过了，照这个批询记已经解释过了。那刚刚念的这一段文呢，跟这段文以下的解说呢，就是解说为自当来波涅盘故修习大圣这一段论文。又为自身令当来世烦恼障断，所知障断。那么这个地方呢，先说明修菩萨道在自利方面的目的，是经过了修行呢，在未来将自己阿赖耶识里头的烦恼障的种子及所知障的种子呢断除。所以二障的种子断了呢，那二障也就不会现行了。所以说又为自身令当来世烦恼障断，所知障断，于菩萨圣闻思为先，去圣意要。那么从这边开始呢，就要说明菩萨圣修习的次第了。闻思为先，修习的次第呢是以闻法跟思维法义开始的。但是呢在闻法呢跟思维法义这边呢，不要一听闻你就信以为真啊！别人跟你说这是佛法，你就信以为真，一定要思维。那思维了以后呢，还要经过实修来验证啊。那么这个南传的《杰那摩经》呢，他就有跟我们讲过一些事情。我们看讲义15的第2项啊。二，这个南传的《杰那摩经》，它列出了第一个，不可因他人的口传就信以为真，这是佛说的，不可因他人的口传就信以为真。这里讲的信以为真呢，是正信的意思，不要因为只是口耳相传，不见诸文字，或者说不对外面的大众宣布。或者说私下的印心，或者是说我这个是秘籍，你就相信呢，他讲的是真理，他口传的是真理，不要做这种相信，你要去思维。那台湾有一些宗教呢，就说你一入教， 你入教他跟你开示，他就会把门关起来。那么门关起来以后呢，他就传你五字真言，啊，传你五字真言以后，就叫你发毒誓，不可以对外面讲，啊，如果对外面讲呢，就化为脓血而亡，啊，这样子。那也有这种事情，那你不要因为他这样做，啊，这五字真言就认为说这五字真言是真理，你不要这样子相信，啊，这是第一项。二，不可因奉行传统就信以为真。啊，传统呢，就是从这个宗族啊血统相传承接下来的风俗、道德、习惯、思想。啊，不要因为这样就相信这是真理，因为传统是会变的。啊，封建时代它有它封建时代的传统。啊，到了现在民主时代也有民主时代的传统，它会变。所以它不是真理，啊，所以不要因为是传统就相信它是真的。那么第三呢，不可因是正在流传的消息就信以为真，啊，那现在的网络很发达，啊，互相联系很方便，啊，可以收到很多的消息，啊，经常有人会传 email 给你，那么你不要因为大家传这些给你呢，就以为这个是真理，他讲的是真的。那个网络里的消息都经常会互相矛盾，哎，前一阵子这个诺贝尔组说，哎，青花菜啊，蓝莓可以多吃，多吃了会引发癌症。那我们以前都认为说青花菜跟蓝莓要多吃啊，可以防治癌症，所以这个什么矛盾？啊，那么这种相传的消息呢，在成语里头呢，也有这个曾生杀人的典故。哦，曾生就是曾，就是曾子，哦，他是孔子的弟子，他的品德是很好的。那他的母亲也是很贤惠的母亲，也很了解曾子这个人。可是呢，当他很多的邻居啊都来告诉曾母说曾生杀了人了以后呢，啊，几次以后曾母就跳墙逃跑了。啊，他也开始相信说他的儿子真的杀了人了。所以这种流传的消息是很厉害的。刚开始你可能不相信，但是多流传几遍，啊，你可能就相信了。所以不可因为是正在流传的消息就信以为真。第四项呢，不可因是宗教经典书本就信以为真。啊，现在在流传的佛教经典呢，也有伪造的经论掺杂在里头，啊，也有。那么也有外道呢，用他们的邪见来解释佛经，啊，解释《金刚经》的最多，啊，所以你不要因为说这个就它上面写《金刚经》，你就相信，啊，也不要因为呢说现在流传这个经典是《大藏经》里头有的，就信以为真，啊，就认为这个是真理，啊，就是真的。你要用智慧来判断，啊，学习了佛法以后要用智慧来判断，然后呢还要实证来检验。我最近在网络上面呢，也是查一查，就打进去，说一切事地论，哎，出来一列书，好，就看到有一位大德解释的《一切事地论》的声闻记，好，我想赶快就请来，啊，请来以后翻一翻，看一看，然后想到我师父以前讲的话，说这位大德解释的时候呢，都不知道佛菩萨的解释，都知道他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哎，他解释声闻谛完全照自己的意思解释，好，完全不是一切事地论的意思，哎，他这个书还在外面也流传，那他也是大德，哎，所以不要因为，啊，这个名字就相信，啊，第五项呢，不可因为根据逻辑就信以为真，啊，这个逻辑呢是现代呢辨别道理的学问，啊，它类似五明中的一明学。逻辑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辨别道理，但是逻辑本身它不是真理，啊，它是一个方法帮你辨别。所以呢，道理即成真实呢，仍然要经过修慧，啊，能证入真理，啊，才是正确可信的。所以不要只是因为在论理上面所得的结论，啊，就认为说这个就是正确的真理。 第六项呢，不可因为根据哲理就信以为真。这个哲学呢，是研究宇宙人生的原理的学问。有很多聪明的人，他观察友情跟这个气世间的各种变化，也就提出了各种的论述来解说宇宙人生，这个就是哲学。也不要因为他们说的道理很有玄义，你都听不懂，或者是呢讲得很玄，你就相信他，还是要用实证来检验他。第七项，不可因符合常识，符合外在的推测就信以为真。我们常常说没有知识也要有常识，但是常识也是一直在改变的。古代人的常识，这个地是平的，那现在人的常识，地球是圆的，常识改变了，所以这个常识呢，它不是真理。虽然普遍的很多数的人都有共同的认知，这个是常识，但是并不代表它就是绝对是对的。所以常识呢，不能代表真理。那么根据外在推测呢，就是根据外在的现象所做的推测，也不一定是对的。比如说你看到远处有烟，那你推测那边可能有火，那也可能对也可能错，可能那边是有火，可能那边没有火，所以呢也不能认为说是真理。这是第七项。那么第八项呢，不可因为符合一己的预设或者是见解或者是观念就信以为真。我们通常都会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来判断事情的真伪，所以遇到事情就会依据过去的经验预设立场，或者是某种特殊的见解跟观念。那当事情的发展，它的结果符合我们的预设，符合我们的见解，符合我们的观念，我们就认为说就是这样，就信以为真。但是有时候真相并不是像你看的这么简单，所以不能够当作真理来相信。那么第九项，不可因演说者的威信就信以为真。我们常常会什么因为社会贤达所说的话就相信它是正确的，所以在做广告的时候呢，这些广告商就会请一些专业人士来推销产品，譬如说请牙医师来推销牙膏，你可能就会相信这个牙膏真的是好，他就靠着医师专业的威信，我们就容易相信。那么这些演说者或许在世间上很有成就，但是并不代表他证入真理，所以不要因为他的地位高这个人的地位高，或这个人的权势大，这个人的德行很好，这个人很有财富，这个人的专业很强，这些因素就相信他的见解是符合真理的。以前有一位大德，他竞选总统，那么大家就认为说他讲的法是真的。对，那后来呢，等到这位大德呢，他卷入一些金钱的问题，大家就认为说他讲的都是不对的，就不可以因为这样子，你要把他讲的话来判断是不是符合真理，不要因为他这个人而作为你的根据。那么第十个，不可因他是导师就信以为真。这个导师就是上师或者是修行的指导者的意思，不要因为他是上师有这个名称或者导师这个名称呢，那么就认为他所说的就是真理，你一定要用实证来检验。像我有一个同学，他跑到离开我们山上，然后到纽约去，然后过了不久他寄一张名片给我，上面就引了某某导师然后下面，然后呢他打电话给我说我现在是导师了，他们都称我导师。我说好，我说那你教他们什么东西，他说我教他们推拿，我是他们的推拿导师。所以不要因为有这个头衔你就认为说他讲的是真理。那么佛法呢，它是引导我们证悟的真理呢，是不怕验证的而且呢佛法也鼓励我们去验证，通过实证证入这个真理，你才能相信这个真理。所以有这么回事。那我们现在呢回到这个批寻记的文，去圣意要， 去圣医药的去是去向的意思，圣医药呢在七地别当中呢，我们前面讲过这个七地别啊中的进圣医药地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进入圣位的初地叫做进圣医药地。所以闻思为先去圣医药，就是指菩萨道的次第呢先要由凡入圣，从凡位的闻法思维实修证入圣位的初地，才获得根本无漏智清正真如。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佛所说的真理呢，也对于佛法僧三宝呢才会有真正的相信。好，我们现在这个程度呢，现在自己身体可能相信佛法，好，下一次投胎可能就不相信了。好，去圣意要为先入修行相，去圣意要为先。那么菩萨证入了初地呢，断除了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但是具身性的我法二执啊，跟他的种子呢仍然在阿赖耶识中，所以思念的时候呢，具身性的我法二执还是会现行的啊。所以呢，要什么呢？要入修行相啊。所以菩萨进入了修道位的修行了啊，见到以后就进入了修道位的修行。那么以根本智啊，跟厚德智呢来修止观。那么这时候设修止观的时候呢，你的所缘境呢就是设一切经义为你的所观的所缘境。那么在定心中明白的显现，这个时候呢制服烦恼障啊，但是不断啊，制服烦恼障不断它啊。为什么呢？是因为要用来留惑润身，来度化众生用啊。并且呢地地的间断所知障，所知障要断啊，一地一地的把相应的所知障断除掉，叫做入修行相。这是第二步啊。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入修行相为先，修果成满。那菩萨在修道位的修行呢，逐渐熏习阿赖耶识中的清净种子啊，然后呢就对治了这个杂染的种子。这个杂染种子经过对治呢，就渐渐的减少减弱啊。那么清净种子呢，就渐渐的增强啊，增多。那么阿赖耶识呢，就开始转移了。那么开始转移以后呢，就从初地、二地、三地，好，每一地的增上，好，最后到了十地，啊，到了金刚预定一刹那的时候呢，到了金刚预定这一刹那呢，把所有的烦恼障断除，好，所有的所知障给它断除，好，种子都给它断尽。那么这时候阿赖耶识呢，也就转移成什么无垢识，啊，这个时候成佛，完全清净了，好，这个是修果圆满。示明修习，这个就是菩萨道修行的次第，称为修习。即由如是修果成满，究竟出离明波涅盘。修果成满，由初地到十地的修行呢，这是无上菩提的因位。到了成佛呢，由因得果成就无上菩提果，是修果成满。那么究竟出离是成佛的时候呢，已经断了所有的烦恼所知二障的种子啊，那么也不会再受二障现行的染污了，所以呢叫做究竟出离明波涅盘啊，这个就是进入大圣的无住涅盘了。这个波涅盘跟涅盘是一回事啊，翻译不同啊。涅盘叫 Nirvana， 这是旧译。那波涅盘叫做 Parinirvana 啊，就翻成波涅盘，这个是新的翻译。此菩萨圣有与七种大性共相应故，说明大圣如功德品是临本四十六卷十八页。好，我们看讲义十五的第三项，菩萨七大圣性，好，于些卷四十六。诸菩萨圣与七大性共相应故，说明大圣。这菩萨圣的圣是承载的意思，能够承载友情啊，承载物资从甲地送到乙地去，是圣。那菩萨圣呢，是说用菩萨修行的方法啊，他能够承载友情，将友情从凡夫地运送到佛地，称为菩萨圣。那么菩萨圣呢，具足了七种大的特性，所以称为大圣啊。何等为七？这边就提问了，说那是哪七种大性呢？ 下面回答：一者法大性，为十二分教中菩萨藏设方广之教。第一种大性呢，称为法大性，为十二分教。佛说的一切经典呢，可以分成十二种类，称为十二分教。那么详细的解说呢，可以参考一些《师地论》的卷二十五跟卷八十一，它都有十二分教的说明。菩萨藏设方广之教，那么十二分教中有一份呢，称为方广教。那么佛在方广教里头呢，就宣说一切的菩萨道。那么这样呢，佛宣说了菩萨道以后呢，众生就可以依循菩萨道的教法啊，修证无上菩提果，那么成就了佛的功德啊，比如实力、四无畏、无障碍智等佛的一切功德，所以称为菩萨藏啊。藏是包含众多文艺的意思。那么佛宣说的菩萨道呢，讲了许多的教法啊，教法中呢就包含了许多的教义，那么多包含在方广教中啊，不是全部都在方广教中啊，大部分在方广教中。所以说方广教是设属于菩萨藏啊，方广教是菩萨藏的一部分啊，还有一部分在分在其他的十一分教里头。方广的方呢，是说菩萨道的教理方正，它没有偏失啊，叫做方。方广的广呢，是说菩萨道的教法呢，它的文义啊，文义非常的广博，所以称为方广啊，这个就是法大性的意思。二者发心大性，为有一类于其无上正等菩提发正愿心。第二种大性呢，是发心大性，是说菩萨在世俗啊最初发起无上菩提心啊，为有一类啊，不是所有的众生都发菩提心的啊，所以说有一类啊，就是指发了无上菩提心的这一类。但注意这边讲的是世俗菩提心啊，一切要成佛要从世俗菩提心开始，所以世俗菩提心是很重要的，不要因为它是世俗就忽略它。于其无上正等菩提发正愿心，什么是无上正等菩提正愿心呢？就是菩萨第一次发正愿心的时候呢，他要这么说啊：愿我决定当证无上正等菩提，能作有情一切义力，毕竟安处究竟涅槃，即以如来广大智中。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叫无上正等菩提。在瑜伽师地论里头呢，有三个解释，我们就取第一个解释来说明。无上正等菩提就是二断即二智，二断的二是指烦恼障及所知障，这二障将这二障断除就叫做二断。那么二智呢，就是由于断了二障得到两种智慧，叫做二智。第一种由断烦恼障啊，得到一切烦恼不随复智啊，你把烦恼障断掉了，就不再被烦恼什么绑住了，所以得一切烦恼不随复智。那第二种智慧呢，由所知障断啊，得一切所知无障啊，无碍无障智啊，把所知障断掉了，对于一切的所知法呢，你都没有障碍啊，你都完全了解。这个是属于菩萨的自利心。那么菩萨最初发心呢，愿意决定未来成佛，断二障二智，能作有情一切义力，这个是菩萨证得菩提的目的。菩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的目的是要什么呢？是要利益安乐无量有情，这个是菩萨的利他行。所以说能作有情一切义力，毕竟安处究竟涅槃。如果是声闻种性或者是独觉种性，那么教导他呢修行断烦恼障啊，证无余涅槃。那如果是佛种性的话呢，就教导他断除二障啊，证无住涅槃，叫做毕竟安处究竟涅槃。即以如来广大智中啊，如果是声闻独觉的种性呢，你就教导他得到什么一切烦恼不随复智。那么是佛种性的话呢， 就教导他得到一切烦恼不随复智呢，即一切所知无碍无障智啊，二种智。这个就是菩萨的发心大心啊，这是第二项。三者圣解大性，未有一类与法大性生圣性解。第三种大性呢是圣解大性，未有一类啊，就是发了无上菩提心的一类菩萨呢，与法大性生圣性解，就是菩萨发了无上菩提心以后呢，啊，不是发心就没事了，发了心以后呢，就要开始学习佛法，所以从闻思修慧学习佛法。这个时候呢，发心以后就进入了圣解行地。这边讲这个圣解行地是属于凡夫位的圣解，不是我们前面讲的空圣解。前面的空圣解是证入了圣道以后的空圣解，这不一样。生圣性解，那么菩萨初开始学习佛法，虽然能够性解，但是不决定，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遇到了特殊的因缘就不相信了，所以呢要经过长期的闻法思维筹量观察，最后呢悟入觉慧，对于菩萨道的大圣佛法得到决定的认可，决定的同意。这个时候呢遭遇了极大的外力的干涉呢，或遭到了极大的逆缘，你也不会改变你的见解，也不改变你的思想，这个时候是属于圣性解。那么这个时候菩萨还是在凡夫地，所以圣解不是圣人的无漏智，但是他有强大的力量，他能够引发无漏智，所以这是圣解大性。那我们现在修学的就属于圣解性地。四者增上义要大性，未有一类已过圣解行地，证入尽圣义要地。第四种大性呢是增上义要大性，讲解菩萨的由凡入圣。那么未有一类就是菩萨这一类，由前面的圣解行地呢现在要由凡入圣了，已过圣解行地，证入尽圣义要地。那么菩萨在凡夫地啊，经过一大阿僧祇劫的学习佛法啊，度化有情，那么在这一大阿僧祇劫的最后一生呢，进入暖顶忍室四加行位的修习啊，这个时候修习什么呢？四寻思及四如是智啊，就是这个止观行。那么经过这四加行位的修行呢，到了世第一法的最后一刹那之后，就进入了见道位啊，这个时候称作已过圣解行地。那么菩萨就脱离凡夫地了。那么在见道位呢，菩萨证入根本无漏智，那么这个根本无漏智，这种无分别智升起的同时呢，由虚妄分别所生的分别我执及分别法执的种子及现行呢，也就完全断除了。这个时候证入什么？尽圣义要地，那么成为初地圣位菩萨，这是增上义要大性。五者资粮大性，为福德资粮、智慧资粮、修习圆满，能证无上正等菩提。那么第五种大性呢是资粮大性，要证得无上菩提呢，需要有广大的福德、智慧、资粮。那先把资粮解释一下，什么是资粮呢？资是资助的意思，粮是粮食。那譬如说有人要远行，他就必须带有粮食来资助长养他的身体呢，才能到达目的地。那么同样的呢，修学圣道也必须以善根跟功德的粮食呢来滋养生命及慧命，才能成就圣道，这称为资粮。福德资粮，福德资粮呢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五种波罗蜜多行。那么这五种波罗蜜多行呢可以资助菩萨呢，第一个呢使菩萨获得如法的 衣服，啊，有了福德可以获得如法的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等等的资身具。好，那么第二项呢，生豪贵家及财宝具足，啊，福德资粮让你生福豪贵家跟财宝具足来度化众生，啊，这样你度化众生比较容易。哎，那么第三呢，福德资粮呢，能够让你呢，能够有通达佛法的善友可以亲近他，啊，这个也属于福德资粮。第四呢，这个福德资粮呢，能够让你远离业障，啊，远离烦恼障及意熟障，啊，能够精进修行，啊，这是福德资粮。那什么是智慧资粮呢？智慧资粮就是般若及精进波罗蜜多行。所以精进呢，通两种资粮。那么菩萨有此故呢，第一个啊，他生来就特别的聪明，有智慧啊。那么第二个呢，有了智慧资粮呢，他就有能力能够了解什么是正确的佛法，什么是外道法啊。那么第三个呢？如果有了智慧资粮呢，就会有善知识教导符合真理，啊，正确法义的教授与教诫。我们常常会提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学习佛法就碰到邪见？啊，为什么你去学习佛法就碰到正知见的人？就是大家的资粮栽培不一样，你栽培这个智慧资粮呢，你就容易碰到什么啊，福德智慧资粮呢都好，就会碰到有善知识教导你正确的佛法，会有善友通达佛法的善友可以亲近，就是要栽培这些资粮。所以有时候是在以前资粮栽培不够的时候，现在学习佛法也就无可奈何，你碰到邪见就是碰到邪见了。修习圆满，好，那么根据《顿轮记》里头圆彻法师解释资粮大性呢，说这个修习圆满呢，就是从二地菩萨以上，啊，也就从二地到十地呢，要积极福德智慧资粮啊，最后到有能力成佛，这时候叫做修习圆满。好，那么下一刹那就成佛了，所以资粮大行的修习圆满是到十地的最后一刹那。那么根据慧景法师的解释呢，则说资粮大行呢，包含了从凡夫位一直到地上菩萨有能力成佛，啊，都要积集两种资粮，啊，这个是修习圆满。所以两位解释不一样。那么《摄大圣论》里头讲呢，福德智慧二资粮啊，菩萨善备无边际。那么这个在《摄大圣论》呢，他讲这一句呢，是就凡夫地中的资粮道说的，啊，可见大乘佛法从凡位到圣位，都要努力的积集两种资粮。那要积多少呢？要广大到无边际，啊，要到无边际。但是呢，我们现在碰到了佛法，我们在学习，你就要做抉择。说老实话，我们现在时间就这么多，你没有多少时间，对不对？你要去修福，你就没有时间去修慧。好，你要去修慧，你就没时间修福。但是呢，六波罗蜜多行是以般若波罗蜜多为什么？为首领。也就是说，没有般若波罗蜜多行的话呢，那么下面的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呢，就不称作波罗蜜多行。所以呢，要先学智慧，学了智慧以后呢，由智慧来引导你积极福德，啊。所以没有智慧引导的那个资粮呢，不叫福德资粮，啊，不是佛教里的福德资粮。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啊，福德资粮、智慧资粮是因，那么无上正等菩提是果，所以说资粮大性修习圆满呢，他就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六者十大性， 未经于三无数大劫，方证无上正等菩提。啊，这个前面有解释，我们再解释一次。第六种大性呢，是十大性。啊，从修正的时间上来说明大圣。啊，未经于三无数大劫，方证无上正等菩提。啊，第一无数大劫呢，是从菩萨发无上菩提正愿心开始。啊，然后经过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的圣解行住，啊，就是圣解行地了。那么修行圆满呢，到能证入初地的由凡入圣的过程，啊，这个是第一无数大劫，由凡入圣。那么第二无数大劫呢，是从菩萨证入初地，啊，即欢喜住开始。那么经过二地、三地，一直到七地，啊，有家行、有功用、无相住，这个呢，修行圆满。到了能证入八地的这个时候，啊，所以第二无数大劫呢，就是从有相行到无相行的修行过程。那么第三无数大劫呢，是菩萨证入八地以后呢，他的无家行、无功用、无相住，到十地最上成满菩萨住的修行圆满，啊，是一个能证无上菩提的过程。那么这三无数大劫的功德圆满呢，才能够证入无上正等菩提的佛果。这个是十大性，时间很长。七者圆正大性，为己所证无上菩提，由此圆正菩提自体，比于圆正功德自体尚无余等，何况得有若过若增。那么第七种大性呢，是圆正大性，是从菩提的字体上面说明它的大。为己所证无上菩提，那么成佛所证得的圆满无上菩提呢，是圆正大性，由此圆正菩提字体。那么无上菩提的字体呢，就是断了烦恼障跟所知障，成就一切烦恼不随复智，即一切所知无碍无障智。那么由此呢，有无量的功德庄严，所以说由此圆证菩提自体，比于圆证功德自体。其余的圆证功德自体呢，是指的声闻跟独觉所证的菩提。声闻菩提跟独觉菩提，它的自体呢，它只断了烦恼障，证一切烦恼不随复智。那么它跟佛菩提来比呢，尚无余等，何况得有若过若增。这两种菩提的功德庄严和无上菩提的功德庄严尚且不能相等，何况还要说要超过佛菩提的功德呢？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佛菩提是最胜的。当知此中若法大性，若发心大性，若圣解大性，若增上意要大性，若资粮大性，若实大性，如是六种，是圆正大性之因。圆正大性是前六种大性之果。这个是从因果分辨七种大性。那么第一种法大性是菩萨所学习的教法，然后第二种的发心大性呢，是菩萨初发无上菩提心。那么第三个圣解大性呢，就是菩萨在凡夫地修习菩萨道。第四个增上意要大性呢，就是菩萨呢由凡入圣，成了圣位的菩萨了。第五个资粮大性呢，就是菩萨呢，他不管是在凡位或者圣位呢，都要广大的积极福德跟智慧的资粮。第六个十大性呢，是说菩萨要经历三无数大劫的修行。那么菩萨有以上的六种大性为因，才能成就第七种圆正大性的果。所以呢，菩萨圣呢具足了七种大性，所以称为大圣。那么这以上是菩萨般若波罗蜜多所修的正行。那么到此修行正行的解释呢，第一颗摄受善法呢，到这边讲解完毕。好，那我们看下面的论文。又诸菩萨即于如是修正行时，于具功德诸有情所，常要现前供养恭敬。 菩萨修行正行的解释中的第二大科呢，是饶益有情，啊，就是菩萨在生死中流转呢，你还要能够利益众生，啊，那么这一科呢，又分成四科，第一科是与有德，啊，就是你利益众生呢，对于有功德的有情呢，你要怎么饶益他？啊，又诸菩萨集于如是修正行时。就是菩萨证得法无我智，啊，以法无我智来行菩萨道，为帮助有情成熟三圣教法而修行正行，啊，于具功德诸有情所常要现前供养恭敬，啊，我们参考批寻记的解说这一句，功德有五，为信戒闻舍会。那么瑜伽师地论呢，是以清净法来解说功德，啊，就是说什么叫功德呢，就是清净的法就是功德。那么这里呢，批寻记呢，是以信戒闻舍会来解释功德。那么什么是净信呢，就是对佛法僧三宝有正信，啊，相信造作敬业，啊，不敬业将来会得到感受到爱非爱的果报，啊，及一手果等等，这些就是属于净信，你对这些能有正信，啊，谓之净信。什么是净戒呢，就是能受持正戒，啊，受了戒以后，在佛法里受了戒以后呢，还要能学戒，啊，学了戒以后呢，还要持戒清净，啊，谓之净戒。什么叫做净闻呢，啊，就是能够学习佛法，啊，学了佛法以后呢，能够听闻受持读诵思维通达，啊，谓之净闻。什么叫做净舍呢，这个舍是远离悭贪的意思，啊，你常常的能够会施行布施平等的布施，啊，谓之净舍，啊，这是一种解释。那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修习禅定，啊，达到了行舍，就是到了什么，到了四禅，啊，那么谓之净舍，四禅以上。净慧就是能够如实了知善不善法，有罪无罪，啊，修行与不修行的殊胜及过失，啊，或是如实了知第一义谛，啊，如实了知原生法，啊，或者是说呢，你现在失念了，你立刻觉悟改正，啊，这个就都属于清净慧，啊，谓之净慧。与彼有情，亲面对前，现主现见，奉施财物诸资生具市民供养，哎，供养有财供养及法供养两种，那么这边讲的是财供养。好，与彼有情，啊，就是指这个具有信戒闻舍会清净功德的有情呢，亲面对前，啊，就是现见，啊，现前亲自面对面，现主现见，主是专注的看，见识你能够看到他，哎，能够当面见到，哦，有功德的友情，而且呢你要态度要很专注，叫做现主现见。奉施财物诸资生具，那么你很恭敬的呢送上财物，啊，或者是呢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等等的滋养生命的用具，市民供养，啊，这个是供养有功德的友情。所以你托人带个红封供养法师就不叫供养，因为供养是要现见，你那个叫做托带，不叫供养。敬问礼拜奉迎合掌市民恭敬，什么叫做恭敬呢，就是你要敬问，就是态度很端正很端严的呢，很庄严的问候，要问候这个有功德的友情。那么第二个呢是用礼拜，啊，礼拜就是行这个跪拜礼了，那么第三个是奉迎呢，就是亲自恭敬的，啊，迎来送往，啊，那么碰到友情你去接他，啊，走的时候要亲自送出去，啊，这个呢叫做奉迎。合掌呢是表示恭敬的一种礼节，啊，双手合十，那么这些行为都是对有功德的人呢表示恭敬的意思，那么这是对有功德的友情要这样的饶益他，啊， 那么呢，讲到这里呢，要过年了嘛，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个以少善感无量果的方法啊，就是当我们做了饶益有情的功德呢，或是积极了信戒闻舍会的功德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有任何一点功德的时候呢，都可以这样做，可以感无量的果。好，看讲义十五的第四项。要过年，好，年不好过，所以大家要供养呢，不见得要供养法师，外面有很多人啊，都年不好过，可以帮助他们一下。那么帮助以后呢，你就这样子的回向。云何菩萨方便善巧，令诸有情以少善根感无量果。这个是从余伽卷四十五引出来的，这是提问。菩萨有什么善巧方便能够帮助有情少少的栽培一点善根呢，就可以招感无量的善果。为诸菩萨方便善巧，劝诸有情舍为猎物，乃至坠下为以草团，施彼惠田，乃至蠢动旁生之类，作事施意，回求无上正等菩提。这个是说明方便善巧。为诸菩萨方便善巧，劝诸有情舍为猎物，就是菩萨要先用个方法劝导有情做善法的功德。那么这边是用布施来为例子解说，劝说引导友情呢，施舍为猎物啊。布施的功德啊，跟布施的物品的量有关啊。布施的量越多，功德也越多；布施的值越高，功德也越多。但是呢，有的友情很穷困啊，或者有的友情很悭贪，那么你就帮助他呢，做少少的布施也好。因为他拿不出很好的东西，那么就做少少的布施。所以说为猎物啊，为猎物呢，就是布施的数量很微少啊，它的品质很低劣，好，叫做为猎物。乃至坠下为一草团啊，就是讲这个为猎物呢，他举一个例子呢，就是草，这个草是炒米啊，把米炒了。好，印度人呢，就是捏这个饭呢成团，炒了米以后呢，捏成饭成团放到口里吃，所以叫做炒团。那么这边讲说这个布施数量少到说呢，就是只有一口饭的量去布施施彼惠田，乃至蠢动旁生之类。那么布施的功德呢，刚刚讲呢，跟布施的量质量有关，跟它的数量也有关。那么布施的功德跟受施者也有关系。好，同样的东西，同样的资具，你布施给佛啊，跟布施给凡夫啊，功德就不一样。这个在四十二章经里都有讲。那么这边讲呢是彼惠田。什么叫彼惠田呢？这个田是生长的意思。你布施以后呢，就能得到福报，就像农夫呢播种在田里头。那么呢便能生长稻麦，所以呢称布施为福田。那么呢孝养父母师长呢是报恩福田，父母师长教导我们养育我们，我们要报恩，所以呢他们供养他们呢称为报恩福田。那么供养三宝呢是功德福田，供养三宝有功德，所以叫功德福田。那么布施贫困等是贫穷福田。那么这个彼惠田呢，基本上就是指的这个贫穷福田。在印度他讲有四种性，这个彼呢是地位很低下为之彼，惠呢就是不洁净，不洁净为之惠。那么呢印度呢把人分成五种，四种性之外有一种叫贱民，贱民是不包括在四种性里头的。那么这四种性里头呢，第一种性就是婆罗门，它是属于祭司宗教方面这一教授教导这一方面的，那么它是属于洁净的。第二种是刹帝利，就是王族大臣或者是战士，属于刹帝利阶级。 那么这个婆罗门跟刹帝利呢，合合起来是属于统治者的阶级。那么第三种呢，叫做吠舍，它是属于生产者，就是什么农人、工人、商人，畜牧业的人，他们生产东西呢，叫做吠舍。那么这婆罗门、刹帝利跟吠舍呢，他们呢，印度人相信呢，他们是属于再生族，就是他们是可以轮回的，他们是可以轮回的，这三种种姓是可以轮回的。那么第四种首陀罗，首陀罗呢是属于服务者，就是奴隶了，奴隶就提供这三上面三种人的服务。那么这个奴隶呢跟贱民呢是不可以再生的，死了就没有了，所以呢奴隶的地位是什么，是很低的，地位低下，贱民呢是很脏的，他们认为他们不洁净的，所以呢叫做比会田，就是指这两种首陀罗跟贱民，那基本上也就讲就是贫穷的人了。所以呢因为他们是比会呢，所以甚至说影子都不可以沾到这个什么上面三种人，如果你沾到了这上面三种人的话呢，他就把你杀死。那么以前在印度是这个样子，四种种姓。那么蠢动呢，就是指这个天上的飞虫啊，地上爬的小虫啊，水中游的小虫啊，这一类的叫做蠢动。旁生呢，就是指畜生类的有情啊。那么这样布施的功德是很小的啊。做事失意，回求无上正等菩提啊。就像是你做了这么小的布施，布施完以后呢，你把这种微小的功德回向啊，愿以此功德啊，成就无上菩提。那么呢这个就是得无量果的善巧方便，你这么做就可以以后得到无量的果报。如是善根，物田虽下，由回向力感无量果，这个是说明得无量果的原因，为什么做这样的布施能够得无量果。如是善根，物田虽下，就是说你做这样布施的善根，虽然你布施的东西很少，只是一口饭，然后接受布施者呢地位也很低啊，是比会田或者是什么畜生啊，布施也狗吃猫吃啊，或者是小虫，你把那个撒在上面给那些小虫吃，由回向力感无量果，但是因为回向无上正等的菩提的力量太大了，所以将来会感受到无量果。怎么讲呢，零乘以无限大等于多少，还是零嘛，对不对，也就是说你什么功德都不做，你在那边说啊，我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那是没有结果的，还是零，那0.1乘上无限大等于多少，无限大啊，一乘上无限大等于多少，无限大乘无限大等于多少，还是无限大，对不对，所以你只要有一点点的功德，不是零，只要有那么一点点的，你乘上无限大，无上正等菩提就叫无限大，就可以得到无限大的结果，这个就是得无量果的原因。所以现在呢，大家如果在这段时间，或者以后，你做了一些功德，布施，甚至呢，你说我很穷，没有关系，你拿点东西喂喂个猫狗，野猫野狗外面很多嘛。微微呢，然后呢你把这个功德回向，甚至呢你看到法师你跟他合掌恭敬一下也可以回向，这些功德都可以回向，那你回向到无上正等菩提，那以后就得无量果。那你说我做了很大的功德，然后呢我回向给我自己，那功德有多少，功德不是很大，因为你的那个数目太小了，跟无上菩提不能比，对不对？好，那么把这个讲完呢，我们就下面继续看论文。于具过失诸有情所，常要现前发起最甚悲心悯心，随能随力令彼除断所有过失， 那这个是饶益有情中的第二颗与有失，就是菩萨对有过失的有情要如何饶益他们啊？我们依照批寻记来解释，此诸有情略有三句，为无苦无乐，有苦有乐。那么具有过失的友情呢，大约呢可以分成三类啊，就是无苦无乐友情、有苦友情、有乐友情。那么这三类友情呢，我们前面讲四无量心的时候呢已经讲解过了啊，上次上课就讲了。无苦无乐友情痴多现行，有苦友情嗔多现行，有乐友情贪多现行，是名过失。什么是过失呢？就是友情心中有了贪嗔痴的烦恼，就是过失。那么无苦无乐的友情呢，痴多现行，这个痴就是无明呢，不能够明白一切法的真相啊，不能明白因果的道理，就是愚痴啊。所以无苦无乐友情呢，心中没有贪嗔现行，但是如果不如理作意，还是会有无明跟心相应，所以说痴多现行。那么有苦有情嗔多现行，那么受到苦恼的友情呢，他不能如理作意呢，嗔心就容易升起。那么嗔心升起的时候呢，无明同时也是升起的，但是因为嗔烦恼的形象强啊，所以表现在外，所以说有苦有情嗔多现行啊。有乐有情贪多现行，就是这些享受乐受的友情呢，他总是希求更多的乐受，所以容易起贪心。就是友情如果没有正见呢，啊，很难少欲知足。在做居士的时候呢，就会想啊，等我赚了多少钱以后呢，啊，我就出家。啊，可是那个钱是永远不觉得多的，那个数目永远到不了。那要出家呢，又要怎么样呢？要有要求，要什么？第一个要住得好，对吧？第二个呢，要吃得好，第三个呢，出家以后还要穿得好。第四个呢，在你这边呢，出家以后在你这边要能够有法可以学，那么有法学的时候呢，师长的态度还要好，不能太严厉。第五个呢，在你这边出家呢，工作要少，工作太多了我都没时间学法嘛，对吧？所以工作要少。第六个呢，工作少，但是呢最好单金多一点，每个月呢我在你这边挂单呢，你钱多给我一点，对吧？但单金多一点。第七个呢，单金多还是不够多啊，因为就寺院嘛，发不了多少，最好施主来多布施一点，钱多收一点。好，那么这样子呢还不够，最好呢还要有什么？还要有养老金跟健保，对吧？这样我比较觉得安全一点。在你这出家最好提供养老金跟健保。可是这样子呢还不准，还不行，每周要放两天啊，放假要放两天。什么让你出外跑一跑，对吧？有钱没有花的嘛，不能花的没用啊，对不对？你让我出去跑一跑，好。然后呢一年呢春秋要办两次郊游，出去让我走一走嘛，对不对？增长见闻啊，办两次郊游。然后呢最好一届佛学院读完以后呢，再到印度去朝圣，好，或到什么五台山去朝圣啊，四大名山再朝圣啊，这样子我考虑在你这边出家。要不然呢不行，条件不够不出家。这个就是什么？有乐有情贪多现行。好，那么出家以后做了出家人呢，又在想，哎呀，出家人住在别人这个地方得听别人的，是吧？我自己盖庙，我自己来盖庙最好，我住在那边。那说那你什么时候修行呢？没有关系，我庙盖好了，只要能够维持我的吃住，我就好好修行。那么就这样子一直拖延等待，结果呢居士也不能出家，法师也不能修行，就是什么？有乐有情贪多现行，是名过失啊。这个心和贪嗔痴相应，就是过失。菩萨于此修四无量，圆一切境，总名哀悯啊。这个是解说论文中的悯心啊，就是哀悯心。菩萨于此修四无量，此就是指无苦无乐啊，有苦及有乐这三句友情啊，就是此。菩萨对这三句友情呢，修习慈悲喜舍四无量心， 缘一切境，总名哀悯。那么在修四无量心的时候呢，观察这三句有情啊，是缘一切境，这三句有情是你的所缘境。那么由观察这三句有情所生的慈悲喜舍的四种心呢，总称为哀悯心啊。所以哀悯心是一个总称。于中大悲，为缘有苦，是名悲心。这个是解说最胜悲心的悲心。于中大悲，为缘有苦。于中呢，就是于四无量心中的意思。菩萨修的慈悲喜舍中的悲心所缘念的是有苦有情啊，悲能拔苦。那么菩萨要解救有情的痛苦，称为悲心。那么怎么样的悲心称为大悲心呢？好，看今天发的讲义十六。讲义十六一，由四缘故悲名大悲。好，于伽卷四十四。由四缘故悲名大悲。好，有四种缘呢，悲心呢就可以称为大悲心。一，缘甚深，维系难了诸有情苦，为尽生故。这个是从所缘境来说大悲，就是菩萨在修悲无量心的时候呢，你要观察有情的111种苦为所缘境。那么这111种苦中呢，有19种苦是很深细不容易观察了知的境界。好，那么菩萨缘念这19种有情苦呢，所升起的悲心呢，就是大悲心。那么这19种苦在《瑜伽的卷44呢，它有列出来，好，可以到那边参考。所以这是由所缘境来说大悲心。二，于常时积极成故，为诸菩萨今于无量百千大劫积习所成。就是菩萨的悲心呢，是由于长期的学习啊，如何解救众生的痛苦，渐渐的累积，是你的悲心渐渐的增强而成为大悲心的，不是一开始这个悲心就这么大的。所以如果你觉得说我的悲心很薄弱，看到有情受苦呢，我发不起悲心，没有关系，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学习怎么样替有情解决痛苦。这样做呢，长久的熏习这个悲心，在阿赖耶识当中呢，慢慢的就成就大悲心了。所以我们现在悲心不强没有关系，学习三，于所缘猛力作意而发起故。那这个所缘呢，就是有苦有情了。对于有苦有情呢，能有猛力的悲作意所生的悲心猛力呢，是指悲作意的力量很强大这个也是修习而成的，就是你看到有苦有情，你那个心，那个想要利益他的那个心悲心就一下就发起来了，很强大的力量就起来了。好，为诸菩萨由是作意，悲所支持，就是菩萨要时常的修习这个悲作意经常的作意思维，愿意替有情解决痛苦这样子的思维。那么这样的熏习呢，悲作意，那么一遇到境界呢，悲心就升起来了。好，所以说由是作意，悲所支持。为喜有情众苦因缘，尚能弃舍百千生命，况一生命即以资财。那么怎么修这个大悲作意呢？就是菩萨要这样的作意思维为了能够帮助有情熄灭有情升起众苦的因缘那么呢，菩萨他愿意百千生中呢都牺牲自己都弃舍自己的生命那何况呢，只是现在呢，我要利益有情，只是弃舍我今生的生命那有什么关系呢？那我就弃舍今生生命那如果自己的生命都愿意弃舍了，那么自己拥有的资财资产钱财，那么当然也都愿意什么弃舍了。那么修这种作意的话呢，就能引发大悲心所以如果觉得自己的大悲心不够呢，就时常修这种作意为了有情百千生中都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利益他们，那现在呢，当然也可以牺牲。于一切种自罚大苦，为诸有情悉能堪忍。那么前面是一种修行这个悲作意的方法，这是另外一种修大悲作意，就是为了有情解救有情的痛苦呢，菩萨愿意忍受各种的苦恼自罚的境界 我愿意替友情到地狱里去受各种的苦，这样的思维作意呢，能够引生大悲心，有时候思维到最后自己都痛哭流涕。那么这是第三种，于所缘猛力作意而发起故。第四种即清净故，这个是从清净心的程度来说明大悲心。为诸菩萨以道究竟，菩萨清净，若诸如来以道佛地，如来清净。以道究竟菩萨清净呢，是第十地法云地菩萨。那么以道佛地如来清净呢，是指的妙觉分位，就是指佛了。那么这两种清净呢，在七地别中都属于道究竟地，所以大悲心要修到像十地菩萨这样或者像佛这样清净，叫大悲心。这样子呢，悲就成为大悲了。好，我们回到披寻记。若于诸法远离分别，都无所缘，不共一切声闻独觉及诸外道，故名最胜。这个是解说论文最胜悲心的最胜。刚刚解说悲心，现在解释最胜。这个就是指有情缘悲、法缘悲及无缘悲中呢，以菩萨的无缘大悲最殊胜。若于诸法远离分别，都无所缘，就是我们在舍受想行识上面呢，安立五蕴法十二处或十八界的假名。作为一个五蕴，舍受想行识，我们可以称它为五蕴法，我们也可以称它为十二处，也可以称它为十八界，所以这些都是假名而已。或者是在五蕴的合合体上面安立说是这个称为我，或者说称为有情的这个假名。所以呢，都是诸法假名，没有实体，这些都只是名字而已。可是当我们安立了这些假名以后呢，我们的第六识呢，意识就可以在假名上面做种种的什么分别嫉妒。那么现在菩萨他了知，我们所想的一切就只是心在假名上的分别而已，没有真实的体性，所以就远离了分别执着了。对于蕴处界有情我种种的所缘，都不执着有真实体性，就只是假名而已，没有真实体性，所以都无所缘。这个就是菩萨特有的跟法无我相应的无缘悲，这是无缘悲。不共一切声闻独觉及诸外道，故名最胜。那么有情缘悲呢，菩萨二圣外道都修都有修。法缘悲呢，菩萨跟二圣都有修。那么无缘悲呢，只有菩萨修所以不共二圣及外道，所以他是最殊胜的。同时呢，佛在四无量心中呢，佛的心常常在什么，多住在大悲住里头，就是四无量心里头佛常常在大悲心里头，所以大悲住呢也是最胜住因为是佛住在那边，佛心常在。富于其中，依舍无量，能令无苦无乐，有苦有乐三种有情，随其次第远离痴嗔贪惑增上现行，是名令彼除断所有过失。那么菩萨对于有过失的友情呢，要随顺自己的能力来帮助他断除过失。那么怎么帮助他呢？要一直舍无量心，先要发起要帮助三种友情断除三种烦恼过失的意愿。你要做这个行动之前先发起这个意愿，所以说一舍无量。那么有了强大的意愿以后呢，再采取行动。能令无苦无乐，有苦有乐三种友情，随其次第远离痴嗔贪惑增上现行。那么就是说菩萨要用四摄法，第一个先跟众生建立良好的关系，然后为他们说法说真实意，然后再劝友情呢依法修行，那菩萨自己也事先共同修行，这样子的引导友情呢，使他们远离贪嗔痴这三种烦恼，断出种子，使烦恼不再现行。是名令彼除断所有过失，那么这个就是论文中的令彼除断所有过失。我们必须知道菩萨在修四无量心的时候，他的心是在禅定中修意要，所以他并没有去做这个行动。 但是在禅定中呢，它是属于限量境界，所以他在禅定中做这个医药的时候呢，就好像他的感受就好像是真正去帮助友情是一样的。好，但是饶益友情呢，不是只停留在发起这个医药而已，啊，不是只是修这个医药，更要以医药为先，好，先有了医药以后呢，然后采取实际的行动来饶益友情。好，所以论文中有随能随力的文句，就是强调要随顺菩萨自己的能力而采取实际的行动利益友情。好，注意这随能随力 这四个字。好，我们在圣解行地的时候，我们的心常跟烦恼相应，所以你要知道自己的能力有多少去做，因为过量做的话你可能会起烦恼。好，所以呢随能随力，那这样就是自己要对自己诚实了，知道自己有多少能力去做多少的事情，啊，不要做了以后起了大的烦恼反而不好，啊，就随自己的能力来做。我再看论文，啊，于己有愿，诸有情所常起慈心，随能随力，无产无光，无产无狂，作彼种种利益安乐，定彼愿者，意要加行，所有过失及愿闲心自然除断。这个是饶益有情中的第三颗与有愿，就是菩萨对于对菩萨有怨恨的友情呢，要怎么样饶益他们。那么我们也照辟行句来解释，愿有三品，为上中下，名诸有情。这边解说论文的于己有怨，诸有情所，依照怨恨的轻重呢，大略的可以将怨恨分为三品。上品呢就是最重的怨恨，中品就是普通的怨恨，下品就是轻微的怨恨。那么对于菩萨有怨恨的友情呢，就分布在这三品之中，他对你的怨恨大概就这三种了。好，所以说诸有情所，怨恨菩萨的友情呢不是只有一个，所以是诸有情所。于彼虽遭一切不饶益事而不弃舍，菩萨自身宁受非爱，终不以恶欲加于彼，是名常起慈心。这个是解说论文常起慈心。于彼虽遭一切不饶益事而不弃舍，彼就是指对菩萨有怨的诸有情。那么这些有情为了报怨而以各种方法做不饶益事来伤害菩萨，但是菩萨呢不因为他们来伤害菩萨呢而弃舍他，所以菩萨不会弃舍他，也不会不度化他。那么菩萨自身呢宁受非爱，终不以恶欲加于彼。那么菩萨心中宁愿忍受友情施加给他的种种不可爱的伤害的行为，那么菩萨不会生起恶心，想要以恶行施加于有怨的友情，所以菩萨是宁可人伤我，不可我伤人。是名常起慈心，慈心就是指给予快乐，慈能与乐。那么菩萨在这里呢，先要忍受有怨有情的恶行的伤害而不报复，而且呢不放弃度化他们，再给予友情呢利益安乐，是名常起慈心。利益安乐有多种类，故名种种，如自他利品事，临本三十五卷十七页。这个是解说论文的种种利益安乐，我们参考讲义十六的二，菩萨利益安乐，自利利他。一，利益种类，自利利他。先解释菩萨种种利益种类的自利利他。云何菩萨利益种类，自利利他？这个是提问。略说因之，有五种相：一、无罪相；二、摄受相；三、此事相；四、他事相；五、即灭相。这一段是略答，就是菩萨利益种类自利利他呢，大概可以呢分成五种，然后列出这五种相。那么下面呢就要详细的说明五种利益种类自利利他相。一、无罪相。若诸菩萨所有自能，若少若多，摄受善法，增长善法，或复令他 若少若多，摄受善法，增长善法，劝勉调伏安置建立，是名菩萨利益种类，自利利他，无有罪相。第一种是无罪相。若诸菩萨所有智能，若少若多，摄受善法，增长善法。好，这个是菩萨的自利无罪相。先解释什么是摄受善法。摄就是摄取的意思，拿过来为之摄取。受呢就是保持不失，这个善法你把这善法取过来呢，还不要失去它。那么什么是善法呢？就是造作了善的身与意业，那么将来呢能够使你往生善去，得到可爱的一手果，一般讲就是五戒十善呢，这是善法。或者是能够对治杂染法，使你去入涅槃，这个也是善法，也就是什么戒定慧三学跟六波罗蜜。那么菩萨学习善法呢，并且依法造作善行呢，是摄受善法。那么善法是没有过失的，所以是无罪相。增长善法，是持续不断的摄受善法，使善法的力量增长。菩萨能够使自己或倒或收，或少或多的呢造作善法，并且持续的造作，使善法的力量增强，这个是自利。或复令他若少若多，摄受善法，增长善法，这个是菩萨利他的无罪相。菩萨要以慈心，使令其他有情呢多少也要学习造作摄受善法及增长善法的力量。劝勉调伏安置建立，这个是帮助其他有情摄受善法增长善法的方法跟目的。劝勉就是劝导站立的意思。如果其他有情呢不摄受善法呢，菩萨要规劝他，然后要为他说明，不摄受你不去摄受善法会有什么过失，你要为他说明，还要为他说明呢摄受善法的功德，来引导他。若是有情开始摄受善法呢，那么菩萨要以欢心来赞扬他，就是要随喜他的功德，并且呢勉励他，使他更努力的增长善法，这个叫做劝勉。调伏，调伏是呵责制法的意思，就是如果这些有情不摄受善法反而去行恶法，这个菩萨呢就要去呵斥恶行的过失，并且要责备有情使他改过向善，并且要依照恶行的轻重呢以按照规则，依法呢来惩治处罚这些有情，这个是调伏。安置，安置就是令出不善，而安置于善处。菩萨劝勉调伏有情呢，就是要使有情呢远离恶法，跟不善的过失，这个叫令出不善，而使有情呢安置在善处，摄受并且增长善法，就是安置善处。那么建立呢，就是令种善根的意思。菩萨能使有情呢摄受善法跟增长善法呢，就能够使有情种下善根的因，那么未来就能得到利益的善果。是名菩萨利益种类，自利利他，无有罪相。那么这个就是无罪相，要使令自己菩萨自己跟其他有情呢摄受善法增长善法，为之无罪相。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请讲。 二段是断烦恼跟不自障，那那个得二字是哪二字？ 一切烦恼不随复智， 不被烦恼绑住，一切所知无碍无障智，对于一切的所知没有障碍。 有没有问题？下一次因为过年所以不上课，那么二月的只剩下一堂课，二月那堂课讲应该还不会把这边讲完，那么三月第一堂课可能还好，三月的第二堂课可能就要讲到那个比较难的地方了。 就要讲到离言自性，可能就讲到离言自性。所以这一段时间大家过年虽然快乐，可是把最好是从前面再开始再学习一下。虽然讲说我们现在讲的是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但是呢从前面一开始的四种真实呢，世间即成真实，道理即成真实呢，它就跟后面有关系。好，像我们今天讲课也有讲到，就讲到世间即成真实的那几种，对不对？到最后要悟入觉慧。那在讲解世间即成真实的，也有讲到一些例子啊，比如说前面讲的戴上这个无名的眼镜啊，戴上咖啡色的眼镜，这些例子都可以帮助你对于后面的了解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的离言自性啊这些。所以有空的话呢，就花一点时间呢，把它再学习一下，啊，会比较好一点。那当然，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呢，那边讲的，啊，最好也再，啊，能够再复习一下会比较好。那么后面就比较，等到三月那堂讲到离言自性以后，就都比较是偏重于理论方面，道理方面的辨析，啊，就比较。比较可能难一点了，啊，但是前面如果有一个概念的话，应该不会太难，因为都是前面讲过的，只是重复在讲，再从不同的角度啊讲同样的事情，这样子。啊，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请问师父， 嗯， 师父刚才讲到说这个修四无量心这部分是。是在定中做发起意要嘛，哈，增上意要。那它有没有什么前提？就是说，我们要具备怎么样子的能力之后，才能够以做这样子的一种四无量心的观慧。 我们刚刚讲到福德智慧二资粮，菩萨三倍无边际。好，那我们现在做这个。做好事情，积极福德资粮能够有多少资粮，对吧？刚刚讲到你乘上无上菩提等于无限大，那你现在呢回向给自己，你做的东西会是无限大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我们现在是有量的，所以呢四无量心就是要把你的心扩展到无量啊，心量有多大，福报有多大。那福报多大有两种，一种就是什么跟空相应，好，所以要有智慧来引导。那第二种就是呢，你的心量要够大，好，这个是现实上现实面上面的。那最后这两种要合，所以你要让你的心量扩大呢，你就时常要思维去帮助众生，让你的心量扩大。那我们在没有在禅定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想无量是多大？你的心能够扩展到多大啊，一个人两个人啊，或者是说我愿意帮助我们大家在这边学习佛法的同学这么大，或者我愿意帮助全台湾的人，还是我愿意帮助整个地球的人啊，还是能愿意帮助整个地球的众生啊，还是在愿意帮助其他世界的众生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的力量思维力量很小，对，但是做也好，那你有禅定以后呢，你这样做因为它是限量的时候呢，你那个心量就可以放大，好，那当然也是从小而大，好，所以呢慢慢慢慢你心量扩大呢，扩展到无量，好，扩展到无量这个阶段，那个时候你思维无量的时候，那个感受又是不一样，好，所以要具备什么样呢，就是说第一个你对于这个佛法要能够什么了解，好，对空要能够了解。第二个呢，要不然你做的呢，就只是什么梵天王的那种世间的无量而已。所以佛法的空也要了解。第二个就是呢，要具备这种愿意服务啊无量众生的心，这样子。那这种心，刚刚讲了，悲心是怎么出来的呢？是练出来的。你说哎，这个人很有比我慈悲，因为他前世栽培的好嘛，他有练嘛，对不对？ 那你呢？现在呢？你就栽培嘛，所以都是一样，各种功德。我们觉得别人比我好没有关系，你就去做，你慢慢累积，你的功德也就出来了。但是你不做就没有，不做就是零。那零乘上无限大还是等于零。所以愿发的算大，但是呢，没有去做任何一点功德，零。好，所以做功德，把它回向给无上菩提。当然我们人还是有点私心，这个阶段比如说我做点功德，我愿意给我父母，没有问题，你也同时回向无上菩提，也同时回向你父母，啊，这个是什么？我们上次讲过，这个是点灯，啊，你一根蜡烛去点灯，越点越多，啊，这是回向功德，不是说分东西，啊，我一根蜡烛分两节，然后这样一分就没有了，不是这样子。回向它的方法是点灯型的，不是什么分东西型的，所以是越回向越多，嘿，这样子。那等到你慢慢你智慧高了，你知道哦，其实回向无上菩提就是怎么回向给我父母这一类的这些众生都回向了，因为已经无量了嘛，无量众生。刚刚讲了，要得无上菩提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度化无量的众生。菩萨要得无上菩提的目的不是为自己，是为了要度化无量的众生。那么在为了度化无量众生，成就了无上菩提，也就度了自己，所以自利利他是一体的两面。那么这样做，还有没有问题？ 再请教师父，我们在菩萨地这边哈，一直在反复的提到说，有要发大悲心，要度众生这件事情。但是佛也在其他经典也提到，就是说我众生假设自己还在缠缚当中，而想要去解众生的缠缚啊，无有是处，常常用这样子的话语来告诫我们哈。那好像是说我们在发悲心，然后乃至于要行菩萨道的同时呢哈，要一直留意自己是不是在烦恼上面有所努力啊，断烦恼这件事情哈。那是不是请师父也在这方面有所开示，这样子是不是怎么样可以会通？谢谢。 我们刚刚上课也讲到了哈，这个六波罗蜜是哪一个第一呢？般若。所以没有般若波罗蜜的话呢，你做的就是人天三法，对不对？所以要度化众生，你要先有什么？先要有般若。那般若从哪里来呢？学来的，对不对？那从这个次第来讲，就是自己要先学习。你学到一个程度，你去帮助别人。学到一个程度呢，因人而异了。有的人他的慈悲心重一点，悲行人，那他学一点，他觉得他够了，他就要去帮助别人。这没不对，这也很好。那么呢，有的人是属于慧行人，啊，智行人，他觉得他要先搞清楚，他再去帮助别人，啊，也很好，这也是好事，啊，所以没有什么对不对，就是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他的做法不一样，啊，但是你不能离开这两项，啊，你没有学习，那你去帮忙，那就是人天三法；你学习了般若，你再去帮忙，就是佛法；你学了般若，你去帮忙的时候，你不用。还是人天善法，所以你帮忙的时候，你要去思维这些是毕竟空的，它没有真实性的，你要去做这个思维。好，圣解心地就只能做到这个程度，因为还不是圣人。好，但是在做的时候要强迫自己，训练自己去思维这样的事情。我今天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要思维它是什么，如幻如化。比如说我跟各位现在在讲课，那我就要想，其实也没有一个人在讲课啊，好，没有法师在讲课，也没有人在这边听啊，都是什么如幻如化的众生在讲什么如幻如化的法，得到什么如幻如化的智慧，啊，及如幻如化的功德，一点真实性都没有。那当你执着有点真实性的时候，今天这堂课就白上了。所以你要告诉你自己，这些都是假的，不是真的。那难不难？刚开始会有点难，可是当你习惯以后， 就没有那么困难了。但是刚刚也讲到，就是说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好，也很难去批评说，因为你是属于自性人的人，你很难批评他悲性人不对嘛。但通常都会批评，啊，就是什么智慧不够，自己都没搞清楚。好，那悲行人的人通常就会讲自行人是怎么样，没慈悲心，啊，自己的什么小圣，啊，自立，只管自己，就会这样讲。但这实际上就是根性的不一样。好，那我们现在呢学习了以后，就把它转过来，啊，看到你是属于自行人的人，你看到自行人你也很高兴，你看到悲行人你也什么随喜他，称赞他。哎，现在的众生也都是草莓族，对不对？不能够用什么呵斥的，只能用称赞的，对不对？那你就称赞他，对不对？摸毛就是顺的摸，不要逆的摸嘛，逆的摸他不舒服嘛，就顺嘛，那你就慈悲嘛，好，就称赞他。那实在不行的时候，那自发一下。那通常能学佛法的众生也不会太坏了。那也不会太坏，但是也相当坏。所以就是这样。哎，请讲。 那个，请教法师，那个菩萨七大圣性的第四个这个增上意乐大性。他已经过了这个圣解行地，证入了，这个净圣意乐地。他这个是，不晓得有没有听错，就是说，他已经在这个鸾顶忍世之后，断除了烦恼障跟所知障的种子。那这个是正断，如果说就之前的，烦恼障尽是所行真实，是在他的正断见惑的那个部分，那在这个烦恼障尽的所行真实，只有断除这个烦恼障，并没有断除这个所知障的这个种子，所以他这边是，就是说他的大性是建立在这个地方上了。 不是，他这边哈，他在净圣意乐地的时候，他就是属于他修的是大乘法嘛，所以他这个时候就断掉分别性的我执跟法执。好，所以就是分别性的烦恼跟那个分别性的所知障呢，都同时断掉了，这样子。但是他还没有断具身性的烦恼障跟什么具身性的所知障，那他这个时候就继续在修行。但在继续修行的时候呢，他就扶助烦恼障，断除所知障。扶助烦恼障的原因是流惑润身，可以度化众生，方便来使用这些种子。好，但是这些种子呢不会现行，它要在它的控制之下它才现行。好，就像说你能够制服这个蛇，你能制服它了以后呢，那这个蛇的毒是有用的，所以当你需要用这个蛇毒的时候，你让那个蛇起来把它毒取出来，然后来帮助众生。那平常的时候呢，那个蛇是辅助的，它不咬人的，因为你有这个能力，这样子。那因为所知障呢不是属于跟众生度众生的这一方面的活，好，所以呢当然也可以帮忙，所以呢他呢一地一地的时候就把这些烦恼给他断除掉，这样。阿弥陀佛。好，如果说没有各位没有问题的话呢，那我们今天到此结束，然后就回向。我们回向的时候先要恭敬嘛，啊，今天要讲到恭敬，对不对？要恭敬。好，恭敬的时候呢，就是你先把心收起来，啊，把心凝住，啊，心凝住以后呢很郑重的，啊，我们念这个文。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何难慎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新年快乐。 大众请起立，向佛拜拜。向佛菩萨三问讯。大众向上排班，向法师三问讯。 互相一问讯。 恭送法师回寮，请喝茶。同学相互问讯。